锵锵三人行，哎，这个张维迎教授啊，你现在就算是独立书斋是吧？这个自从在北大教育改革失败以后， 别老是这事。 你还在北大吧？ 我当然在啊。 对啊，你还是在北大。 我是北大教授， 但是北大的事儿你不管了是吧？ 行政的事儿不管。 行政的事儿不管。 对对，我现在更关心的，天下的事吧。 哎呦呵，就身在书斋，胸怀天下。哎，天下的事儿，那你说说最近咱们这个最大的事儿， 就像天津 天津港的这个爆炸，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之后，你对你的触动是什么？ 那当然，这个触动很大，就是这些是我认为可能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，是吧？而且发生之后了，好像各种处理方式也让人觉得不应该 是这样。 我个人认为这里边就是我们不管现在为什么发生，发生之后以后，我觉得基本的真诚需要有，这就是非常的重要。 基本的真诚。 对，就是你政府官员处理这些，你必须有基本的真诚。如果你有基本的真诚的话，老百姓才能够理解，是吧？然后大家觉得才有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感觉，说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事，那我们大家同心协力。但是你没有真诚的话，那么我觉得好多老百姓就觉得 但是一开始他是真诚的不知道啊， 不是真诚，就是你要真诚的不知道，那你就告诉我真诚的不知道。但问题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就业过程，你看躲躲闪闪好多这些东西啊，不能够让大家知道真实的信息。 就我觉得在过去那么多年来，中国不乏各种各样的灾难，天灾人祸，我们过去那么多年都有，对吧？一直讲多难兴邦，我们经验很够。但这么多次的经验，你会发现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每一回当你的消息不够灵通、不够透明、不够开放、不够及时的时候，民间就会有自己的谣言，民间有自己的谣言呢，就会带来更大的施政困难。那么，但是这是一个问题，还有第二种问题，可能那个问题伤害更大，是什么？你不公开，你不透明，你不怎么样，然后民间也有很多谣言，隔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不晓得多久之后，民间的谣言被证实原来是真的，而你当时又否认的或者不愿意讲的，这就是损害整个政府的公信力。你政府如果没有公信力，你再下一回遇到问题，你说话人家怎么去判断他相信还是不相信？ 没有公信力要特别容易把老百姓和政府放在一个队里的，然后别人都就看戏一样，对吧？看笑话一样，对吧？这个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教训，就是2003年 SARS 期间，SARS 期间一开始也是封锁信息，咄咄逼逼，是吧？然后结果闹得就更慌张，那最后呢，政府呢转了，是吧？真正的全部都公开， 那不是 每天都公布， 那么就 每一个地方有多少 SARS 感染，什么什么的各种措施都公布，那慢慢大家就心里就平静，是吧？ 所以我现在觉得，这我倒不是拍马屁啊，我觉得总理说的话总是对的。你看， 对对对，总理所以是总理嘛， 不，总理就是要透明嘛， 总是有理 嘛，透明，然后要这个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嘛，说的这掷地有声的。 而且其实这里边也反映出另一个，就是我们一般假设政府，其实政府是一回事，政府官员是另一回事。 这是什么意思 啊？就是一般政府我们讲的是一个相对抽象的，我们人格化的一些东西，似乎他可以决策，他可以这么做那么做。其实政府什么都不能做，做的都是政府官员。 对，他具体的执行者。 所以就是他执行者的利益，他可能跟政府整体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。 哦。 对吧？他可能想逃避自己的责任，或者他可能有一些甚至内部的相互之间的为了 他们的 推诿责任， 对， 对吧？总是想把这些坏事让别人承担，自己不承担，但结果会是什么呢？结果是他们所有人其实都受到损害。这个也其实也是一个囚徒困境啊，就类似说，每个人似乎都很聪明，最后就得对所有人都愚蠢透顶。 至少这个安监总局局长现在是囚徒困境， 对， 是吧？ 那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个老问题，过去这么多年，偶尔媒体上面我们常常会拿起来讲，我们很容易说，比如说。在别的地方、别的国家，甚至别的地区，你像台湾怎么样？有时候常常出现事儿，比如说啊，飞机坠毁了，然后最后那个交通部长辞职，我们大家都说这事跟他没关系，他辞职干嘛呢？然后常常这时候这种事发生，我们就会回过头来要求我们的官员，哎，你干嘛怎么样？你得问责。我们现在常有这种议论嘛，民间。可是我发现这里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其实这个地方在哪？就我常常在考虑，为什么别的地方的官员好像很容易去说我来负责，很容易去辞职，这是他们的人 更有担当，更有勇敢，更负责任吗？人比较好吗？不是，我不相信人会有那么大的差异。那个差异是什么？就是在我发现在很多地方，你当官员跟不当之间的差距不是那么大。 嗯， 假如说我今天当交通部长，我不干了，我不会明天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原来的生活不会差得太远的，我可能回大学教书怎么样，我可能地位薪水都不会差太多，我可能还没那么累。但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有时候官员之所以会推诿责任，是对他来讲他一辈子就在这，他所有东西都压在这，都投注在这，而且这个东西甚至可能是全中国最好的一种职业之一，而这种职业又跟别的行业职业差距太远了。我如果今天不当这个官，我辞职了或者怎么样，我可能就失去一切。 哎，他就是不当官了呀， 他总原来那也不叫官， 原来也不叫官， 那算官吧，院长吧， 也不算什么官啊。因为但是这个我讲啊，文道讲是非常的正确的一点，就是在这个社会上，人们有好多自由选择的时候，人们干每一件事，如果他心不送，他就不去干，他之所以干，因为他喜欢他，而且如果说别人觉得他不合适了，他就能我找另外一个事情去做。在中国这种体制下，就是是我们就官本位一元化，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上了， 没错， 对吧？那用什么手段他就不讲了，所以他就怎么也不能有个闪失， 这真是、 所以他反而变得更不容易负责。你比如说像现在这几天我们看一些照片，我们说哎，这个人说我不知道，这你问他。 这些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你就变成一个笑话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为啥说真诚非常的重要啊？我就是你看，凡是这个，你看多次的新闻发布会，你就看到真的缺乏真诚。 哦， 所以大家怀疑就越来越多。 这个点我还真是没这么想到过，但是我想到的倒是另一方面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跟你的这个研究有关系了。就是你知道这个，我看到就是说天津港啊，我才知道是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港啊。它是全球第四，全球第四，你可以看看这个出事儿之前爆炸之前的天津港，我觉得从这儿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很多道道来。这是，你瞧，你再看下边，你看爆炸之前多美丽，你看你再看，你看这天津港，哎呦，你再看，好家伙，这是全球十大港口，我还听他们的头，就好像去年还在说天津港啊，就现在是做大。我们现在要从做大走向做强，就在他们走向做强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爆炸。你说这个很有一些隐喻性是吗？ 当然这个涉及到我们好多管理体制。天津港做的大是因为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真的非常的快啊，而且呢进出口啊，因为所有的进出口都有港口嘛，所以这个很自然的啊。那么至于他怎么做强啊，那这里边实际上就是好多的管理问题啊，包括一些技术一些体制的问题。那这次的情况呢，包括就是说你要做大很容易是吧， 对， 是吧？但是你要做强了就可能挑战性比较大了。 我觉得这个大和强之间呢、真的是现在中国经济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你就包括你看啊，咱们说你到台北也好，或者说到日本也好，它这么一个小店，有些时候咱们觉得人家这个店开的呀、你要叫中国企业家来了为什么不开分店，为什么不连锁，这么好的东西 要做大做强 是吧？甚至就是你知道吗，就是有这个中国老板跑到日本，跟我就见的跟人家一个店主说，你这到我中国去，我给你开几十家，你这个产品在我们中国肯定就火了。但是他们不愿意， 对， 他们觉得好像就我们就是个家庭作坊，这东西可能会影响我的产品质量。就是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两种价值观的这个一个问题吧。 对，但是这里面先回头讲，什么叫做大做强？做大做强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我现在觉得在中国做大其实某程度上是容易的，就因为我们规模大。你比如说像天津港，像过去香港曾经有段时间很喜欢，我小时候在香港，我香港是世界第几大港，超过鹿特丹怎么样？但那个大其实没什么了不起，你香港成为那么大的港，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背后，你自然要大。但是你如果说你看什么叫做强呢？就当你遇上邻近地区深圳港跟你竞争，你竞争得了吗？你是不是比他好？你效率是否比他高？你通关是不是更容易？管理是不是更上水平？这时候就拼强。我觉得中国过去长期很多时候是拼大， 拼大并不太难，拼强很困难。那么你说到这个，恰恰你比如说你说去日本，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寿司之神是吧， 嗯， 啊，寿司之神你那么了不起，你何必这么辛苦这么干呢？80多岁老人家对吧，你派一帮徒弟来中国，我们每个省乌鲁木齐都给你开3家，是吧？那问题是你这是做大了，但就没有做强，因为他想的那个做强的整个定义整个观念是完全不一样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他追求的东西，所以刚刚我才跟张老师在聊，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很多地方是他到了一定程度他的利润就很少，做这种生意是这样。 人可以做赔本买卖吗？ 人 不 用， 那 不是赔本， 你的短期内可以，长期内要生是不可以的， 对 吧？啊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你会比如说在日本的好多叫做小店，其实好多国家，欧洲你到处都是这些 中小企业，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， 嗯， 它能够赚的适当的利润啊，或者就是就一个平均利润，但是它还很骄傲，很喜欢这个生活方式，是吧？它不是仅仅是说赚了钱就在那里， 对 吧？但是好多大的企业，如果你不能够赚钱的话，你早晚是有垮台的， 对。 但是问题就是说。你的可持续性，其实强的就是你可持续性的能力。 嗯、 在这个里边，其实有一个故事啊，或者寓言，我讲就是说，我们老家有句话是，早死3年不算死，逃火4年不算火，就是枣树啊，你去过枣吧？ 哦， 早死3年 不算死。你看这枣树啊，可能3年没出叶子。第4年就还活，它活着，你别以为它死了。 哦，它没死。 哦， 这桃树啊，连着4年啊都结果是，结果第5年就突然死了。 哦，桃活4年不算活。 哎，就桃树啊。 啊， 是啊， 这， 哦，这个是很有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它枣树这个根呢扎得很深。 啊。 桃树的根就比较浅。像我们中国的好多企业，就现在它根很浅，看起来叶很茂盛啊，那说死就死了。 所以到处都是摘桃子的，没人种枣的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嗯， 你像他这么说，我不由得就想起咱们这个小节目啊。 嗯。 哎，有人这个奉承我，跟我说，哎，你看你们锵锵三人行啊，这个17年啊，说啥长盛不衰，但我就跟他说呀，我说你说错了。他呀是长衰不盛，就是他从来也没有我大 红 的火过，但是呢他就这么苟延残喘，他我就说我跟人拼长命，我跟你比不了成功，我跟你比长命，但是你觉得这价值好吗？ 我认为是好的，因为我们人类不是活一天两天， 嗯， 啊，我们做学者的做企业的其实都应该考虑说我们能够看得多长远啊，这个不是说我就是其实这个目标是我有更长远的目标， 但是 一个人有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很了不起，为啥？有更长远的目标人他一般就可信，他注重你的名声，不会轻易的坑蒙拐骗。 哦， 对吧？这是很非常非常重要的。 这叫这古就村里有那对联叫什么忠厚什么持家久啊，诗书记事长什么的啊。 嗯、 对。 哎，那你说这个现在我看很多人的追求啊。都在追求做马云呢，你马云是大家羡慕的，就是哎呦这家伙挣很多很多的钱，就刚才咱们讲就是说过去中国古代叫官本位， 嗯， 但是我觉着现在就是说大家逐钱，就是这个钱有点钱本位，就是都是在想我要挣大钱挣大钱， 有点像80年代曾经也有段下海潮嘛， 对， 都想做企业家。不过问题是我从刚刚讲那个我在想另一个事儿，你说要做长啊，你刚刚讲中国过去传统我们讲那种传家的有传家之道的企业观念，那有那种想法通常是因为有背后有一种家庭观，比如说我做企业我希望它有诚信，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做好要做长，是因为某种程度上我对我的二代三代有寄望，或者是我想福荫他们所谓， 嗯， 对吧，希望能接下去。那我好奇，就今天的中国的企业家对自己的二代三代有没有期许？如果有的话，整个企业的做法是不是会不一样呢？ 当然了，当然我认为最重要是宏观的环境，就是说，当你做生意的时候，如果你相信只要我这个靠自己的能力啊，我做好了，消费者喜欢我的东西，我就有市场，我就持续，你就会这样做。但如果你预期你的这个生意环境随时在改变，即使你个人做得最好，突然之间不让你做了。 嗯， 那你就一定会追求短期的利益。 哎，这就是他讲课就另一个故事，说你们老家有那个砍树的， 对， 我忘了那是怎么个事儿来着？ 他砍树就是说， 因为其实现在贵药其实好多就是砍树，一种情况就是他为了吃上树梢上的一颗果子，他就把这个树砍下来，又够不着嘛，他就树砍，他不考虑明年还能不能吃 啊， 对吧？所以他就只追求这种短期。那另一个呢，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我们老家情况是这样，就是说当时我在农村生产的好多树都长不大，因为人家偷的砍呐、还有羊啃呐、过一段以后。那些农民还比较务实嘛，说算了，咱山两下都分了吧，给你租他一租就分给个人。这个头天全部分了以后，第二天都好多人就把树给砍了。哎，他说不行，赶快趁没砍之砍完之前重新收回来，又集体化。然后过几年又不行，又分又砍，就这么恶性循环。 哎，他分给他自己了，为什么他把小树砍了呢？ 哎，那就是说，哎，你就分着。他为什么小树砍？因为他预期他不砍的话，你就收回去了。 嗯， 他砍了还能收回来。 哦， 那这时候呢，你就得有一个耐心。什么耐心？就是如果他砍了，你也别管；但是没有砍的人，他有一些人会侥幸心理啊，发现没有不收回去，他这个预期就不一样了， 就变了。 慢慢就大家觉得你不会收走了，他就开始种树，就抚养树，就长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粗了嘛。 哦，是这，哎呦，这是。 所以为什么又这就说明中国很多企业，比如说他明明自己有富二代怎么样，那我们都觉得那他很应该，比如说现在也有些挺有名的富二代， 嗯， 你觉得他应该好好栽培，让他接班，整个企业做长。但其实真正我常常遇到的情况是，很多企业会，比如说第一代企业家赚到钱，然后他们就会做别的选择， 对， 比如说钱外移啊，资产的转移啊。我或者是迅速收割，然后也有些人没有做太大的时候，但是人刚起来马上卖掉啊，然后兑现啊，这种情况很常见。 人们其实就是人富了以后都安全的需要， 嗯， 就很，如果你是个乞丐，无所安全，你睡在地铁，睡在这个大街上无所谓，没人偷你的东西，对吧？嗯，但是你有了财富之后，你对安全就变得更敏感了。 嗯， 所以大家总是要你的产业也好，财富也好，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。那我觉得现在好多的移民是与这个有关。 嗯， 对， 那么如果你好比说你去一下安徽， 嗯， 所谓传统的徽州啊，辉煌了几百年，在明清时期，那些徽州商人，他从外地赚钱，赚钱以后他一定回去老家， 嗯，那是安定安全 安定，然后建了非常豪华的这个祠堂啊，还有自己的那个住宅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最安全。 对，结果现在就去你看到的新西兰买豪宅。 哎，没错。我身边好多这朋友，我就发现这种模式就一代， 他不在徽州建房子了，他到新西兰建房子。 对，很多这个富大款呢，就是一代创业，不管他是干，我甚至是认识的很多，认识的很多有钱的朋友啊， 嗯， 我都不知道他过去是干什么的。他就是一代创业，发了财之后，啪，把这钱，一个是到新西兰买了房子，再一个投入股市，每天在这个电脑那儿弄一弄，就是砰砰砰，或者就是有点野心的那个就开始这个买个壳，然后往里加点什么内容，然后砰家伙一上市一涨，快跑，快快快卖了，大家发了财走了。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隐患。你中国经济过去我认为企业家主要是靠套利，就是套利型的企业家， 嗯， 就倒买倒卖，简单的说你可以说美国的东西倒在中国啊， 嗯， 未来呢你一定靠创新，就倒卖的这种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了。 对， 那你要靠创新的话，创新意味着什么？创新意味着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倒买倒卖的事它时间很短，我今天晚上偷的买这些东西，明天放一天，明天晚上偷的就卖出去，我就赚了一大笔钱。创新了它的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你没法偷偷摸摸去做，就是对未来的预期的稳定性就依赖性更强。 嗯， 而且套利的企业家就是套利一开始就赚钱，创新是一开始都是亏损的。 嗯， 你有大量的投入但是还没有客户了，没人买了，你要度过这个时机啊，那就需要大量的金融啊，像 VC 啊 PE 的给你融资，是吧？那如果是企业家都只看到很眼前的事，只追求快速的暴利的话，他们不会去创新的。 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那这个张教授，我跟你探讨一下人生哲学啊，就是，哎，就是少数中国人，你比如说他这么想有什么错？我辛辛苦苦不管干什么，我赚了大钱了， 嗯， 那么我买到世界上，我把它全部变现， 我就有了钱了，有了钱我到世界上美丽的地方，好的空气的地方买了房子，我让我的孩子到外国上学，然后我后半辈子享受了，这有 这没有错，这 没 错，没 错， 没 错， 没错。现在问题就在于，这么想的个人没有错，但是你这个国家要想的就是，我怎么样让这些人是觉得后半辈子在中国也很享受，他孩子在这也有很好的环境，上学也很好，出来环境也好， 那怎么可能呢？ 这个问题啊，你这什么话？ 不是你，大海，你空气能比上人家新西兰吗？ 所以我就说，这就 你就这个的话，我想就是他。空气就是我们绝对比的，但是人他是一个社会当中的人呢、啊。我比如说一个人背井离乡是一个很大的痛苦、 啊。对啊，那是个选择啊。 他没有足够的其他的诱惑、啊。 对对对对 对。 啊，他不是说你的空气比我好一点我就去那儿了，安全比我高一点我就去那儿了，他又高出一大截的他才会愿意放弃。 你看看你到了你在新西兰看见或者我们在加拿大看见那些华人，他们去了不也抱团吗？就可见你人本来就是，尤其中国人就是本来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生活习惯，就使我们这么绑在一起。我在这里面我们舒服，我们安定。然后你今天舍得离开这个国家，你舍得丢掉所有这一切，跑到外面去，那是很大很大的选择。 有些人有一个比喻叫移民监， 做移民监。 对，所以他为什么是愿意做这个移民监呢？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您呢？一直是市场派的哈，你们的过去我的理解就是你们市场会把一切调整好，有一个看不见的这个手。可是为什么现在咱搞市场经济最现在出现了这些现象啊，这些中国经济这些畸形的现象呢？ 你恰恰就是因为政府扭曲了市场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，导致人们都短期预期，都追催着买卖，也在中国市场上的坑蒙拐骗，主要是这个原因。那你看在全世界来看，哪一个国家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少，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秩序就更有效啊？你谈到好比说100多年前山西票号，你看他那个城市守信的程度比我们现在要好多了。 哦，但是你说这按说市场经济假定人都是逐利的，对不对？那逐利的咱们又说现在缺少那种热爱自己的行业去干实业的人，那但是见到更多的是搞资本的，赚到现金为上，那这两个是有什么矛盾呢？ 这个其实也就是人是逐利，但是他逐什么样的利依赖于这个环境啊。为什么创造性的这些企业家在美国就更多呢？ 乔布斯， 对，是因为他这个环境是每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充分发挥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。亚里士多德讲是人是追求幸福的，但幸福不是仅仅是物质的财富，幸福只是个人才能的发挥。那么这个发挥了，如果你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环境下，每个人他有的他天赋，有的偏好，他想做什么他就选择做什么。所以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这是我喜欢的事。我们就过去说，所谓这个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状元啥时候做？只有喜欢的人做，他才能变成状元。 对。 不过我反过来讲，我觉得除了讲对市场是不是扭曲这一点啊，还可以这么来看，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地方，他的政府、他的市场，可能在张老师看来就不能叫做完全的是很，当然也没有这回事，不能叫做一个很自主的一个市场。但是呢，他的政府的干预也相当多。但是问题是他那个干预是怎么样的干预，就他的干预已经经过差不多甚至100年的经验没有变过，他的整个模式规模怎么样，他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社会共识跟一个习惯，在那个情况下这种情况也会好一点。那中国的情况比较特别是什么，就是我们政府当然有干预市场，而且这手用得非常逐利，用得非常大，但是问题是他好像没有跟大家形成某种共识，就说你政府到哪为止，你遇到什么情况会做什么，他有很多你预料不到的情况。 哎，你比如说 里面的里面他很多人的可变性非常大，所以你预料不到。 你比如说前一阵这个股票，政府大力救市，这要不救还行吗？ 当然不救行啊， 那 问题啊不救行啊， 问题可能救出的你救市就救出问题来了。对吧？那股市当然它里边投机各种行为有都有啊，但是它长期来看它会回归到一个正本质的水平上去。也不是说我自己想，就是说 你在之前这个牛市，人为的牛市都是不可持续的， 嗯， 他就一定要去调整，是吧？那事实上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你政府不救的话，他到那个程度，他就自然有，因为有人买有人卖，就说明有人不看好，有人看好啊。 对，而且你想想看，而且这个事情呢，这个救市之后还出现一个情况，有个副作用，就更加证明了老百姓心里一直有个想法，有什么事儿国家出来顶着。这就等狼来了。 对，这里边我有一个预言啊，跟你讲讲这个。就其实我是在1997年去泰国的清迈访问。 接着为您播出《健康新概念》。 皇后庙，皇后庙旁边有一条河水啊，然后呢，讲为什么这儿修个皇后庙？